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返到嚟今個禮拜嘅浩浩汤汤。咁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呢就叫大分流，就話西方同埋世界其他嘅民族，特別係我哋中國呢，即係點解喺過去幾百年呢大家可以分別得咁緊要，即係分道揚镳。咁簡單嚟講就係西方呢直情就係哇跑到直情不見蹤影啦，咁於是成為咗呢個地球嘅主子啦，係咪？咁點解無端端就食咗啲乜嘢嘅禁藥，突然間跑到離行離立呢咁樣。咁我哋而家嘗試分析啦，先就講咗少少啦，係嘛？就係講佢第一就係嗰個嘅羅馬帝國滅亡，即係無論係西羅馬帝國同埋東羅馬帝國啦。咁於是咧就係、是、政治上咧就再冇一個嘅即係任何嘅國家或者民族咧係有咁嘅能力咧就將佢一統起嚟，就冇咗嗰個所謂中央集權嘅大一統嘅一個政治體制。咁就一個政治上咧就分裂，就一個分治嘅局面。分治嘅局面咧。咁亦都要考慮埋佢嗰個，當然係個地理就係個海岸線同埋嗰個山啦，係嘛？因為佢又有呢個阿爾卑斯山啊，係嘛？咁樣咧，當然喺英國嗰邊直情仲有個英倫海峽啊，隔開咗啦。咁但係你得個海岸線，哇！成個歐洲海岸線，粒粒突突噶嘛？你睇下同中國個海岸線比，中國海岸線簡單幾多啊？無論你由渤海到黃海到東海到南海，其實都係好平滑㗎嘛，條海岸線係咪？咁基本上中國呢就係、是、一個大陸性嘅，係一個中央集權嘅大一統嘅帝國，人口眾多，生產力又高，所以佢哋呢係最重要就追求呢就穩定，係咪？同埋呢係因為佢又要好多水利，咁佢因為佢水利灌溉呢係個農業生產好重要嘛。咁但係呢啲水利呢就要大規模嘅，亦都有時候係防洪啦，你知黃河啦，又叫中國嘅即係母親係咪，中華民族嘅搖籃嘅母親，亦都係中國人嘅悲哀嘛。 一段流啦，冇。 唉，係即係有時間中啦，出唔到海呀。咁但係叫做 Sorrow of China， 啲鬼佬都咁講呀，中國人嘅悲哀。咁所以呢佢成日就為咗防洪啦，即係大禹治水嗰啲咁樣係咪，咁又為咗水嚟灌溉啦。咁所以呢其實佢係要動用好大量嘅民眾。所以呢 即係一統先至。 冇錯啦，係呀，佢係要集體嘅。樣要集體，所以個集體主義咪強啦，係咪大一統嗰個帝國思想強。咁但係西方都經歷過呢個咁嘅帝國嘅年代啦，但係佢自從羅馬帝國即係呢、這個崩潰之後呢，就頭先講咗嗰種情況呢，仲要加埋佢個地理上係好有利於係繼續維持一種分治嘅情況，係咪？你巴爾干半島就巴爾干半島，即係而家南斯拉夫啊、希臘啊嗰啲咁樣呢，然之後呢意大利又意大利，咁然後呢你過咗阿爾卑斯山呢，即係嗰度又南面嗰度有 奧地利啊或者咩啦，但係嗰邊呢又德國又法國，咁你西班牙有零零四四一個半島，咁英國唔使講點啊，英倫三島係咪，咁所以呢再北面呢有挪威啊瑞典嗰啲零零四四又突得出嚟，咁所以佢哋好容易呢就成為咗呢，即係即使其實佢最多嗰時呢可能係超過1000個嗰啲邦國㗎，後嚟變成幾百個，幾百個又變成幾十個，咁都係後嚟最出名一個查理曼大帝啦 ,Charlemagne 啦，係咪就曾經即係將佢統一起嚟啦，咁但係呢後嚟都打到不得了。咁好啦，到後嚟真係啦，就係、是、即係叫做變返幾十個國家啦，即係唔係幾百個而係幾十個，就開始呢就出現一個所謂區域分工啦，即係佢哋發覺唔係喎，其實我哋唔使個個國家呢都係要即係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樣樣都做曬，即係好愚蠢啫，唔使嘅，即係你嗰度係適宜種呢樣嘅，不如你就種呢樣。你呢度雖然就即係種糧食嘅就種糧食，你用咩嘅，咁大家不如之後交換，咁咪仲著數係咪，咁出現咗一個所謂跨區貿易，跨區貿易呢就好蓬勃。咁呢個蓬勃呢亦都係嗰個航運提供到好大嘅便利，因為佢呢啲跨區貿易呢唔需要陸路，佢今晚喺個地中海度整來整去，有時你出咗直布羅陀，我哋可以出咗地中海出直布羅陀海峽，咁你一上去已經英倫海峽啦，係咪，再上去波羅的海啦，即係挪威啊瑞典芬蘭嗰啲咁啦。咁佢呢啲航運呢就好發達啦。咁當然呢個航運我哋上個禮拜咪講過啦，其實我哋四大發明呢就喺中國呢就如泥牛入河不知所終，即係對中國就冇即係個超穩定結構呢就將佢完全吸收咗就好似冇影響。但係四大發明去到歐洲呢就引起翻天覆地嘅變化。 哇、 啊、所以真係好得意㗎，真係叫同人就唔同命，同遮唔同病，你啦都話啦，咁你無論係造紙啦、印刷啦、 同埋呢個火藥啦、指南針啦，嘩，全部都令到歐洲呢就好大嘅變化。咁我講個火藥啦，係咪火藥咪就係話即係令到嗰個絕對嘅皇權得以建立，因為佢可以將嗰啲咪諸侯貴族嗰啲咪城堡打冧晒、就即係卒之掃平晒呢啲勢力，咁即係封建勢力。咁但係指南針唔使講啊，就梗係幫住佢哋航海啦。咁所以有部分佢哋後嚟呢，因為即係中東有一段時間俾啲阿拉伯人呢壟斷咗嘛，咁佢就要開闢新航路嘛、特別係中國嘅茶葉、瓷器、絲綢、印度嘅香料，好多好多啲嘢，所以佢有啲呢就卒之沿住非洲西岸、一路落到去嗰個好望角，繞過去入咗印度洋，喺大西洋入咗印度洋，係咪咁最後去到印度，咁呢度航海，咁佢大概呢佢呢個同我哋鄭和下西洋呢差唔多啦，佢就由西面去到東方啦、我哋由東方就去到西方㗎嘛、我哋都入咗印度洋啦，我哋經過馬六甲就入咗印度洋啦，但係最後我哋去阿拉伯半島去埋東非添啦，咁但係我哋之後返咗嚟就咩嘢都冇做啦。但係佢就唔係啦，佢呢個所謂地理大發現呢，嘩，就引發起呢個整個歐洲呢向外擴張、因為佢同我哋唔同，我哋係為咗宣揚天朝大國嘅天威，暗地裏就想搵咗失蹤嗰個皇帝，係咪？但係西方呢佢最重要就係錢啊錢啊錢，佢就搵錢、就係商人嚟嘅，咁呢個 merchant， 所以就係威尼斯商人呢，好勁嗰陣時啊 ,the merchants of Venice。 咁於是呢佢就為咗貿易，大家要爭取開闢新嘅航道同埋奪取呢啲資源，係咪、最廉價嘅原材料，最廉價嘅勞動力，最龐大嘅消費市場，呢個就係資本主義嘅血液，冇咗佢唔得啦。咁於是呢佢呢種咁樣由一個即係貿易就發展成為一種資本主義。咁、但係當然另外仲有講過呢，之前都有提過，就係話佢嗰個資本累積係經歷過一就係、瘋狂嘅海外嘅掠奪。佢好彩呢就係1492年，雖然佢遲過鄭和係80幾年哥倫布，但係佢橫越大西洋，佢發現新大陸。你諗下，如果歐洲對出嘅唔係大西洋而係太平洋，哥倫布一早死咗囉， 咁就冇咗 係咪？但係佢又好彩呢，原來佢西面歐洲西面呢嗰、那個大西洋呢，你打開個地球儀睇下，唔係打本地圖或者攞地球儀睇下、大西洋嘅闊度係太平洋嘅三分一左右，係咪、即係可能都唔知，可能冇添。咁所以呢哥倫布呢死好命，佢、就想話發現印度嘅，佢想話去印度嘅，卒之俾佢亂打亂撞就去咗美洲，就發現咗所謂新大陸南北美洲，咁亦都喺南北美洲進行瘋狂嘅掠奪啦，黃金啦、白銀啦，同埋呢就喺、就佔領曬個土地啦，大量嘅即係奴隸啦，唔夠奴隸呢就要喺非洲運啲奴隸去啦，係咪？咁就種呢個甘蔗啦，同埋種棉花啦，好多好多嘢。在北面加拿大東岸就好多皮草喎，即係打好多動物嗰啲皮草啊，咁樣就發到大發大大。 冇咗哥倫布就冇咗咁多資 源。冇啦完全冇。咁所以呢其實呢係為整個歐洲呢係打開咗一個大嘅寶庫。所以如果歐洲嘅崛起係冇咗美洲嘅財富呢係不可想像。咁但係真係當然我哋如果係西方人讀歷史呢，佢就會將呢樣嘢淡化都好緊要。因為是不光彩嘛、不光彩咪奴隸制代喎、即係滅種大屠殺喎，係咪？你嗰啲阿斯塔人啊，即係墨西哥同埋呢個秘魯嗰啲印加帝國啊嗰啲咁樣，係咪？咁所以佢唔願意提㗎嘛，但係呢其實歷史學家而家睇返轉頭啦，即係比較中肯啦，而家西方都比較中肯啦，佢話冇咗呢個新世界嘅大量嘅財富嘅掠奪，根本你西方嘅崛起呢係不可想像嘅。咁當然其實好多因素嘅，即係夾夾埋埋。咁所以呢就簡單嚟講呢，當其時80年代中啱啱89民運之前呢，中央電視台拍咗套紀錄片，咁樣呢嘩好風魔，全個中國都嚟到香港都有播，都好風魔。嗰套叫做河商，商呢就好有趣喎。一個係 帶 字嗰個商，係河商。咁、其實佢就係分析即係中國點解落後於西方。咁佢就將你話佢話 oversimplify 都好啦，咁你就可以咁講啦，即係一定要過分簡化。佢話因為中國就係一個叫做黃色嘅文明，即係一個即係佢又講黃土高原啦，華北啦，係一個農業為本嘅陸地嘅大陸性嘅文明。佢係冇面對海洋，尤其是鄭和下西洋之後返嚟明朝皇帝所落嘅海禁， 佢嗰個海禁呢係慘到呢所有嗰啲造船嘅技術呢失傳、 嗯、 完全失傳曬。以後中國人係唔曉得做返鄭和嗰時嗰啲船。咁、 嗯 啊、所以亦都因為呢我都講過啦，因為嗰、那個宦官即係太監啦，宦官失勢㗎嘛、嗯、即係鄭和返咗嚟之後國府空虛。咁、 嗯、 宦官同士大夫嘅鬥爭之中，士大夫又贏咗。咁所以宦官失勢啦，咁於是呢就唔再有呢個海洋嘅探險，後嚟仲有埋呢個倭寇、 嗯、 即係日本啲海盜 咁成日侵 就滋擾。咁、嗯、滋擾呢卒之呢就嗰時直情呀又海禁啦，一塊山板都唔准出海、 嗯、 而且仲將好多沿海嘅居民呢係撤離呀， 搬 去內陸就費事俾幾多海盜滋擾呀、嗯、殺掠呀咁樣。咁所以中國嗰時直情就係背棄咗海洋。其實好多因素嘅，真係好可悲嘅，即係咁歷史上就係咁樣啦。咁、嗯、但係我哋閉關鎖國背棄海洋嘅同時呢，西方就啱相反，就擁抱海洋。 嗯、 所以呢何商嗰度紀錄片都有講，佢話所以西方呢就係一個藍色文明，係咪藍色就代表海洋囉、 嗯 啊、就係一個外向型嘅、啊、冒險型嘅、啊、就係、是、一個海洋性嘅文明、啊、我哋呢就變成一個大陸性嘅黃色文明，就係、是、一個好明顯嘅差別。咁但係西方呢當然後嚟就有資本主義嘅興起啦，即係頭先講一樣嘢，資本主義你為咗逐利呢乜嘢都做嘅。吓、啊、去到天涯海角都做。但係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其實我記得上個禮拜完咗呢同阿 Jeffy 一路行街呢都講到一路傾返，即係 Jeffy 好好，即係繼續追問你肉身問題。我提出個觀點啦，當然唔係我提呀、啊嗯、即係西方嘅學者呢好有趣。佢、 嗯、 話西方呢其實嗰個文明有兩大傳統呢，一個就係古希臘嘅理性主義，一個上智嘅文明。我哋中國就係一個上德嘅文明啦、嗯、仁義禮智咁樣，但係個智係擺喺 最尾 最尾呀，啱啱啱仁義禮智。仲有喎士農工商，商又係點呀， 喺最尾 係咪智同商都係擺最尾呀，唔係智商好低咁解係咪，但係即係有時啲嘢真係一講就明啦，係咪呀，係咪士農工商同埋仁義禮智。咁你根本就唔重視嗰兩樣嘢，係咪智同商都唔重視，但喺西方就最重視兩樣嘢，係咪，所以就真係完全唔同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我哋講即係西方呢佢仲有一樣嘢有趣嘅，佢其實有一段時間係神權社會嚟㗎嘛，政教合一㗎嘛，咁照佢就好似封閉咁，政教合一咪等於而家咁伊朗呀嗰啲國家囉，嗰啲咪政教合一囉，咁嗰啲伊斯蘭嗰啲咁極端主義呀，咁點解西方竟然又可以發展到現代科學呢咁啊。咁、本來你呢個咁宗教嗰、那個即係極權呢應該好不利於科學發展嘅、 嗯。 但竟然呢就有人就死都咬返生啦，啲學者呢。咁佢為咗升職冇人化啦，佢一定要咁㗎啦，喺大學入面係咪，即係咩理論都有人提出㗎啦係咪。